你的爱，无穷暖的真切感关怀，这倦透的人。世上众多爱，谁个真心无言踏过许多足印，有合有离一生，斗结斗前爱恨，苦结苦痛苦恋爱着别人。有梦有情的心，相爱相恋一生，世上定有这个人，注定心中人。爱为我送走风雨天，清晨总是那么甜，照亮我希冀，如像那歌声悠然在我心中轻送暖。有合有离一生，斗结斗前爱恨，苦结苦痛苦恋爱着别人。有梦有情的心，相爱相恋一生，活在爱恋里才算是快乐人。遗憾，哦哦哦，风雨中走过，跟你迎着明天，期望一生靠紧。有合有离一生，斗结斗前爱恨，苦结苦痛苦恋爱着别人。有梦有情相恋一生，默默地倾出爱，如何留更靠近。有合有离一生，斗结斗前爱恨，苦结苦痛苦恋爱着别人。有梦有情的心，相爱相恋一生，活在爱恋里才算是快乐人。